咁啊，岸伯，咁啊，你好开心啦吓，见到一啲啊喷曱甴嘅情况出现啦 即系滥用暴力啊，啲差人。 你嗰个形容词真系好挤正嘅，好似喷曱甴咁样，追住嚟喷兜兜面咁样啊。咁但系我都要抱住一个同情啦，同埋一个站喺一个公义嘅角度咧，去了解翻成件事嘅。OK， 我哋懒公义咁样噶嘛，虽然我都系一个邪恶嘅人类。OK 吓。都系充满妒忌啊，同埋充满呢个幸灾乐祸嘅心态咁样。 讲法律好冷酷嘅，即系系就系唔系就唔系噶啦。 好冷酷啊！ 好冷酷。 其实抽水就抽水啦。咁啊，讲咩咧？其实我今日系啊， 唔系咁啊，就系环绕住呢啲示威人士，即系个法律问题都颇为即系丰富噶。其实一般人知啲唔知啲咁啦。比如呢两日咪好似话有个人啊，俾人哋肥咗三枪瓜咗咁啊，差人咁。咁你真係差人有槍嘅，你知香港好少嘅，其實香港差人個武器係好多嘅，周身係武器嘅。 係， 佢如果癲起上嚟亂嚟咧嚇，咁啊小則就攞支胡椒噴霧，就好似追住曱甴咁噴啦嚇。你見阿紅仔啊陰公啦嚇， 係， 我睇咗咁多次都係，唔係我相信佢係完全出乎佢意料之外嘅，因為佢咧其實佢。如果你在現場看呢他跟啲差人其實很有默契的。 即是突然間出個盲拳打死老師傅。 即是他甚至乎有幫手啊控制一個場面啊咁嘅大家合作愉快嘅。 都是一個表演嚟嘅啫。 咁啊你講嘅咋呢咁呢因為以前我見佢識 㗎呢啲咁嘅表演。 現場嗰啲幫板佢識嘅。 嗯， 嗰阵时我十年前啦，抬棺材上去，即系六四之后抬棺材到游行之后，抬棺材上去外交部咁啊，个沿途有个帮板同佢一路开路嘅。 冇乱讲嘢啊！之后走上屋企打你啊！ 咁咧，好难上嚟嘅屋企，好难揾嘅。 好似以前啦，十年前嗰镬咁啊 十年前边镬啊？ 十年前系咪都有十年啦？零五定零六年啦，唔记得啦。 咩事啊？ 啊，你咪炒大镬嘅咩？啊！ 哦，唔系零七年嘅事咯， 零七啊，借罪啊嘛， 七年啊，系咁咪， 唔讲啦，讲翻呢单嘢啦 吓。即系咧，嗱你本来咧就系、是、你见咧就系喺个马路嗰度咧，佢因为过唔到间屋，咁咧于是乎就啲差人啊拦住条马路，其实拦住条马路停低咧，一来咧佢紧张过嚟，咁不过唔知点解佢哋就。去拉个铁闸，即系嗰啲铁马啦，嗰条铁马，咁佢拉系拉脚噶嘛，一拉脚嗰啲差人守唔住嗰条铁马噶嘛，咁啊喷咯系嘛，咁你讲喺条马路度直接即系一字排开截住条马路，嗰啲铁马咧就当时就系有一批人喺度冲嘅，咁你好多相都喺嗰度嘅，但系你熊仔呢条片咧，你见佢行咗侧边系佢一个人嚟啫，唔系好多人噶，就走去拉呢啲侧边啲铁马， 系， 咁咧。就睇呢条片啦，咁你见到有几个差人扑出嚟啦咁其中一个咧就唔系戴蓝帽子嘅，系咪普通差人帽嘅，就系嗰个戴眼镜嗰、那个，咁就喷佢啦。 嗯， 咁喷佢仲搵只手揿住嚟喷嘅，即系好似咁喷，即系好似喷曱甴咁啦，惊喷唔到咁嘅。咁啊，好明显啊，熊仔已经嗨咗嘢，一喷佢又冇戴眼镜喎，拧转身。揾手拱開佢啦嚇，佢仲係想撳住佢翻嚟嘅。咁咧呢個就我相信就要交即係監警會去跟進下，最少，因為佢係冇跟過指示咧，又咪濫用武力咧咁樣。咁呢啲差人咧，如果佢唔係處理過遊，唔係慣咗處理遊行嘅，咁可能佢嗰個訓練唔夠，咁咧就香港啲差人好弊嘅。 嗯， 点弊咧？我相信仲渣过我，即系应付呢啲咁嘅冲突场面，你要自己冷静嘅，即系啲市民咧发恶咁样，你要冷静过佢嘅。即系你就算恶都好啦，你系做样嘅啫，但系你心里边一定要清醒嘅。咁佢好多差人咧，而家就系唔清醒嘅，即系佢系上晒脑嘅，自己都上咗脑啊，紧张嘅时候即系咧，如果呢啲咁嘅差人喺前线就容易打交啦，系咪？ 嗯， 咁呢个就好明显啦。咁喷咁样，咁其实就有人你喺网上咧，同埋 蘋果好似係冇咧，唔記得。但係網上有人貼咗嗰個差人嘅 number 出嚟嘅，即係佢哋有抄低到個 number 嘅膊頭 number。因為社民連啲人有抄低到，咁所以係揾得翻佢嘅，係邊一個咁樣做？ 係。 咁咧，你講法律上嚟講咧，如果你超過合理嘅武力咧，咁佢係非法嘅，即係差人都係咁話嘅啫，即係唔可以亂咁打人啦咁樣，因為差人都係濕直條法律噶嘛。咁、但问题就系、如果我哋有呢条法律嘅时候咧，即系假设啦吓，假设你要告佢，告呢个差人，佢系冇权咁做嘅，佢滥用权力咁啊，咁系当佢普通人咁办啫，即系等于你喺街俾人哋打，咁你都可以要求差人告佢啦，系咪？袭击啦，系嘛？咁呢个系普通袭击啦 ，assault 啦吓 ，assault 或者 assault， 咁告佢 assault 得唔得咧？咁喺法律上就冇理会佢系咪差人噶嘛，佢系咪冇合理嘅咩？合法律即系 legal authority 冇合理嘅情况，真系用武力就可以告得佢噶嘛？ 嗯， 但系差人一定唔会告佢啊嘛，即系律政司唔会告佢啊嘛，因为成个公务员自己保护自己啊嘛。 嗯， 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咧 always 咧有一条法例咧，就系话咧你普通人可以去 start 一个即系自己开即系去裁判司度开一个刑事嘅诉讼嘅行动嘅。 系 系。 咁即係熊仔其實呢咁鍾意做 social view 呢應該知有呢條例嘅呢個就是裁判司條例裏面嘅第十四條從來都有嘅。係舉個例呢呢、這個我點解我記得咁清楚呢第十四條因為我係一個新聞嚟1981年到啦已經係1981年啦留意到個新聞一直都記住我未讀 law 嗰陣咁呢其實係有個單嘢兩個名人嘅事嘅拍車咁仲有啦。就打交嘅，打人嗰个叫杨秀成，俾人打嗰个叫告东尼。 嗯， 咁打完，你知打交就好痛嘅，咁啊，梗系告东尼俾人打啦，系咪啊？咁咧就话差人话唔告嘅，即系小事啊。咁差人好多时都可以话啲小事去打交啫，咁样唔告咁。咁嗱，嗰阵未有片睇添喎，咁但系可能系有证人啦。咁结果告东尼系自己即系。根据呢个 section 14系告佢，告入咗添嘅，告入咗添噶，好似因此而杨秀成嘅刑事记录就咁嚟嘅，啊，大家都知佢有刑事记录噶，呢、這个唔系就系类似啊，后屘又涉及一啲因此而嗰啲妨碍司法公正啊嗰啲咁嘢啦吓，但因此佢系有咗个刑事记录。 嗯， 而你即系证明到咧，你系普通人，我俾人打喎，咁所以可能系普通嘅袭击嚟嘅啫。咁你差人唔告，咁我系唔可以自己做咧？可以自己做，咁即系话咧，熊仔咧其实就可以自己入禀咧法院咧，即系根据上边第十四条咧，你有佢个 number， 你认得佢系边个，传佢出嚟咯。而家仲有一样好咧，就系你有晒片睇啊嘛，有晒片睇，咁啊官决定啦，你系咪滥用？暴力是不是超越了你警察维持秩序所用的 authority， 有没有故意意图伤害人，意图伤害人还大罪，但你起码袭击就在 law 来讲 common law 很普通的、打人一巴固然是你吐口水都是的，吐口水可以构成袭击的、不过那个案例是黑社会的，但是都是一个案例，吐口水向着差人吐口水，结果告入了袭击，都何况系胡椒喷雾咧，系嘛咁喷人咧，吓咁啊！虽然佢冇因此而只眼盲咗啊之类咧，冇真系好严重嘅伤啦。 袭击咧系咪即系我吓、由我个身体发射一啲嘢落你个身体，接到你个身体，而嗰个动机咧系想伤害你，就叫袭击咧？ 可以咁讲嘅，简单嚟讲，唔需要有啲真系伤嘅，即系冇合法理由去打人就系噶啦。咁当然掂下又唔系啦，拱下都唔应该当系啦。但系有少少伤害 啫，呢啲系， 有少少，即系你俾人打人一巴，唔会有咩大事噶，系咪？俾人冚两巴冇事噶，但系 你话俾人打一巴，唔系叫袭击啊？ 袭击噶啦，系噶啦， 咪咯，系咯， 即系你唔需要点样伤啊？意思就系、 哦，明白。 即系你揼你两拳咁，你可能瘀都冇瘀噶嘛，痛一阵就冇嘢噶啦嘛。 掹头发都系啦， 吓、啊，系类似啊，即系所谓吐口水都系可以构成袭击，就系咁解。 嗯、 即系你冇合理理由咁样做呢啲咁嘢咁样，咁都系唔准噶嘛，系咪？咁、呢个情况告个差人咧，佢最少 叫佢手行为咁都过瘾啦，系咪先？ 啊！呢啲崇拜呢啲思想唔要打唯恐天下不乱啦 吓。啊，我觉得系应该嘅。咁你咁中意搞法律嗰啲，嗱你告政府呢啲又唔会废嘅，系咪先？咁你嗱你睇下裁判司条例第十四条啊，咁其实佢好清楚讲咧，任何人咧吓，即系咧系可以嘅。如果希望可以用自己去或者找他的 counsel 啦，即是用律师啦，按他的 behalf 啦，就进行这个刑事诉讼的。 是。 唯一就是呢 ,Secretary for Justice, 即是律政司可以在 any stage 呢就 before measure, intervene, 即是介入同埋 assume the conduct of proceeding, 即是由他 pick up 你那个案件。 嗯。 佢有權隨時攞咗你個 case 去做嘅，咩理由唔做咁佢做？嗱，攞個 case 做咧，你唔好以為喂咁咪好咯，我唔使冒險啦，又唔使使律師費啊咁樣。佢可以有個程序叫做 offer no evidence， 即係嗱，我係控方啦，不過我而家同個官講我唔準備提證供啦，咁啊點咧？結果就係、 是， 結果就係放人，即係其實依然係可以政府咧。虽然有呢条条例咧，呢条条例就保留翻咧，即系 common law 里边咧，你普通人其实法律冇话都一定系政府系冇一个专利去做检控工作噶嘛，私人可以做检控工作，刑事嘅检控工作，私人可以做，尤其是你受影响嘅人添，系你有权嘅。咁你点做咧？其实就好似政府做一样啫嘛， 检控、啊， 检控咋，就好似民事嘅检控一样嘅咋，其实系一样嘅，即系咧。开咗个头啦，话俾个官听我依家告边个啦，咁然后就要求你就引证人出嚟啦，啊，咁、啊被告去唔去法庭咧？如果佢唔去，你咪出个叫裁判司出个新闻咯，即系传票传佢去咯，咁佢一定去啊，差人嚟噶嘛，佢公务员噶嘛，唔去又点啊？佢唔去法庭可以出通缉令噶，法庭可以通缉佢去，咁所以佢一定要去焗住去，去到啦，咁样当然佢可以唔答辩啦，咁唔答辩你系。啊 ,PC 咩6143啦嘛，咁而家告你啊，就话你襲击梁国雄咁样啊，咁而家好嘢就有呢啲片睇㗎嘛。我播完条片个官就可以决定你系咪襲击构唔构成，咁你只能够拗喂我唔系喎，当时我去阻止佢拉铁即系拉铁马喎咁样。但系当时佢一噴佢已经冇能力去拉啦，系咪仲有呢四五个人喎，你发觉淨系差人其他嗰度四五个之多喎。咁绝对有能力制止佢再拉铁马㗎嘛。咁你有冇必要继续喷呢？咁人哋已经拧咗转面啦，你继续喷人喎、啊。即係好似哇隻曱甴咁啦，係咁追住隻曱甴要怼死佢咁喎。咁你黐咗线㗎嘛、啊。 狗急呢、啊、逼到狗急跳墙啦、啊。 我觉得告到人嘅机会呢係好高嘅。 嗯。 除非律政司就好肉酸咁样，哎臨到开庭我啊听下。我要维持警队士气，咁就明帮佢啦。咁当然，咁你又你袁国强又孭呢只镬上身噶啦，吓唔肯孭，会唔会孭咧？或者阿曾阿秃鹰肯唔肯孭呢样嘢咧？咁就唔知啦。 嗯， 佢可能即系肯嘅，因为佢要其实未必肯嘅，即系未必会孭佢嘅。 嗯， 你唔好以为孭嘅，你做到纪律部队咧，湿直套两套法律，系咪军队先嚟啫？两套法律。纪律部队系湿直条纪律，亦都湿直条一般嘅法律噶嘛。其实冇任何特权嘅， 即系当你依法，佢唔系军队啊嘛，始终系。 啊，军队仲惨啲啊嘛，因为你唔执行命令咧就军事法律，但系你执行咧，你一样系俾普通嘅谋杀啊嗰啲，即系嗰啲法例框住噶嘛。啊，差人一样嘅啫，即系如果差人你唔系有合法嘅理由咧，你用多咗武力咧。一样俾人告，咁有无数嘅先例系即系政府唔保护呢啲，无论 ICC 啦，警消即系监狱处即系惩教处啦吓、啊，或者其他纪律部队啦，因为嗰啲容易会触犯呢啲嘢。 嗯， 有时心急做嘢啫嘛，可能佢只系心急做嘢啫嘛，一时自己又冇分寸咁啫吓，你可以咁睇嘅。我又唔会觉得系。即系警察，即系有个指示系要一有咩事就乱咁用武力嘅。毕竟香港就唔系呢个情况，仲未到呢个情况。咁啊，熊仔唔好彩啦，今次撞啱个人神神经经咁样， 就係咁噴。 經驗啫，可能冇經驗啫。 係、哎，多數係咁。以後呢個人應該唔會再俾佢負責呢啲，可能調佢唔好俾佢出嚟，即係維持地隊啊遊行嘅時候。你睇佢唔係藍帽子嚟嘅，即係佢可能係普通嘅一個行必嘅差人，唔知點解有支胡椒噴霧喺手啊，分配到啦咁啊。咁就發曬癲用啦！佢可能根本連個即係嗰啲指引佢都未有記得，因為佢冇乜機會，可能係冇乜機會做呢個位嘅工作。係 咁，呢個問題亦都帶出一個問題、就是，就係譬如阿蕭生咁樣成日就話啦嚇，我哋香港個警力咧就好大嘅 ，OK 警比例就警民比例就好 高 嘅， 亞洲最高， 係啦。咁其實咧就講翻一個情況，就可以另一個觀點睇翻，就係、是、話之前我哋喺商業專題咧，另一個節目咧都會講呢個東莞掃黃，咁點解個警力可以係咁多咧？可以去執行呢個任務咧？咁第一就睇翻個國家，一個國家咧就唔會好似香港咁樣咧，一個城市咁樣嘅 ，OK 就應該全國有好多省咁啦嚇，就美國、中國咁啦嚇。咁香港咧有一個特別行政區，咁佢嗰啲咁嘅警察咧，淨係服務香港呢個特別行政區嘅啫嘛。即系翻到大陆，咁你都系 唔使调去第二度， 你都俾人打噶啦 ，OK， 即系俾人，即系你叫鸡都俾人捉噶啦，你翻到大陆 ，OK， 咁、由于咁嘅情况之下咧，咁你个警民比例一定高嘅，因为咧，如果你大陆嗰啲省份咧，你咁多嘅时候，你可以调动噶嘛，河南省唔够人嘅，咁咪一个隔篱咯，隔篱个河北佢调过嚟咯 ，OK 吓，咁你可以成支调过嚟、去限制佢噶嘛，但系香港啲唔系流动噶嘛，你最多系十八区咁样调嘅啫，咁所以个警民比例咧。相对嚟讲就高谂，当然唔够澳门啦。 仲有个作用嘅，仲有啲历史啲遗留落嚟嘅问题 都有。不过呢个系其中一个角度去睇翻咯。咁其实点解我哋嗰个咁高咧吓？就 系唔系佢代替咪军队嘅？ 你系啦，应该亦都咁嘅其他情况，我哋冇军队噶嘛吓。 咁尤其是咁你暴动嗰阵啦，咁啊个比例咪高咗啦，因为暴动 咁高咗就唔会低翻噶嘛，啲嘢永远都系 低翻噶啦。唔系同埋你其实军队嚟讲喺港英嘅时候咧，佢军队系少嘅，得几千人，即系冇足够嘅力量系话保护香港嘅，系嘛？即系因为你二次大战嗰阵，香港其实有万几军人噶嘛，咁系争咗一万人噶嘛，即系简单嚟讲，咁其实佢系需要多一啲人嘅，差人系需要多一啲嘅。 系，咪有佢理由喺度嘅，咁啊，呢个另一个角度睇啦，即系你冇得调啊嘛，譬如你打击大陆扫毒咁样，你冇理由，我派支特警翻去帮手咁样，唔得噶嘛， 唔可以跨区调派， 因为只不过系一国两制啊嘛，嗱呢个真系奉行咗一国两制啦吓， 传统嚟嘅，即系唔知点解整落系咁多差人嘅香港，你而家抽调一万人去应付占中，都仲系足够嘅。咪有几万人啊？ 咁可能声东击西，搞其他地方咧，系咪吓？ 即系咁啦，差人咁多啦，咁你香港嗰个差人嗰个服务其实好唔好咧？算系好嘅。 你睇下上，你只要上呢个 YouTube， 即系我哋讲嘅公道之说法，睇下啲无论系逢亲撞车啊，或者嗨亲嗰啲咧，都系会系去少嗰啲差佬噶嘛 ？OK 吓、啊？你睇佢哋幾好脾氣，俾你少嚟廿零三十分鐘都係面不改容嘅咁樣 ，OK 啊？咁至於 呢個呢代人唔知以前差人幾惡啫，我哋細個就知 啦。以前差人係 老屎不乾都問候，就第一句係屌人老母。 係啊，而家係 educator 嘅計啊， 起碼到七十年代都仲係咁嘅。暴动期间更加啦，暴动前后更加啦，因为佢靠佢啊嘛，又贪污又剩啦，又恶啦，系嘛，冇计啊！ 嗰班好多大部分都系战后啊，都唔系啦，都退咗役噶啦，战后嗰啲 冇咗噶啦，嗰啲老差军唔见晒噶啦，已经 系， 个culture唔同咗啦嘛，亦都系而家啲差人其实冇应付群众嘅经验啊，即系除咗你系喺学堂里边训练咁样，冇实战嘅经验啊。 咁而家啲差人都系一个独男嚟嘅啫。 啊、 除了要翻工之外，咁佢都喺屋企打下机啊， 冇咁惨 啊，赌下钱啊，咁啊上下头卡。 因为而家讲较为有啲实战咧，就已经系十年前，即系韩龙嚟嘅九 十年 啊，零五年系啊，七年啊九八年啦，八年啊零五年尾啊嘛，韩龙嚟嗰次啦，嗰次好大阵仗啦，咁你记得就摆晒啲啊啲装备出嚟啦，咁样。 结果嗰啲寒龙一嚟到崩，咁就掹晒呢啲铁马啊、盾牌啊咁样，就俾人攞晒啊！你知唔知？ 啊， 好笑嘅，即系其实你冇经验就系咁啦。你啲装备几好都好，啊，揾晒啲最高神高神大嘅差人吓，组、啊、队人喺度，因为但系嗰啲示威者系经验丰富啊嘛，即系即系韩国嚟嗰批又好过瘾噶嗰阵。嗰阵我又去啊搞网台啊，又去拍嘢嘅，好过瘾嘅。嗰阵喺前面睇住嘅，即系佢哋一话冲咧就冲噶啦，而且一攞嘢咧就攞嘢噶啦。即系你要你乜嗰啲，佢都可以抢咗你嘅。同埋嗰阵咧，其实佢哋系有能力咧系冲入去会战中心嘅韩龙啊， 系 佢哋系完全有能力嘅，即系佢哋识点样冲入去添啊。咁但系佢哋系留住嘅，基本上，因为佢哋个。所以佢哋呢啲就真係你冇得比嘅，你话佔中喎班友懵下懵下咁。即係佢哋係可以去到咁激动嘅。佢哋係有成个计划嘅。即係佢哋要做嗰个示威係去到咩效果。 有军事训练嘅人同冇军事训练嘅人嗰、啊那个组织能力係差好远嘅。 即係佢哋係计划。 咁讲台湾咁样你佔领行政院咁人哋都係真係好有军事规划㗎。 系、啊、有晒计划噶，香港而家死啦，搞占中啊，乜计划都冇啊，即系 唔系？就算我哋有个计划都冇用，我哋都冇受过嗰个训练，即系佢唔会听你 order 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嗱，你系负责呢边，我系负责呢边守呢边，咁到嗰阵时，哎哟都唔系啦，嗰团都系信唔过咁啊，又自己作决定噶啦嘛，一定系咁噶嘛。 系唔系咁咪即系冇经验咯，简单嚟讲。 而家 你讲嗱，你琴日你见诶，即系呢、這个呢、啊、次啊冲突啦、啊，其实。算系好嘢在咧，群众嗰度系有经验嘅群众嚟噶，因为呢班系高铁嗰阵已经系出过嚟嘅人，所以先至抢到铁马，100人啫嘛，百人最多好似有200啊，100到200人啫嘛，当时，竟然可以做出件咁即系咁有机动性嘅做法，咁咧呢批咧就已经系借咗几年嘅，即系80后嗰批嚟噶嘛，应该，系嘛？咁有經驗 都系翻緊工啊，揾緊食嘅都係。 啊，唔知點解今次突然間出嚟咁就做咗樣咁即係清脆玲瓏嘅嘢啊，搶鐵馬嘅即係行動啦，係咪？咁如果你冇做過就係冇做過啦嘛。咁呢班人係有經驗嘅，呢班示威嗰班示威呢班係有經驗。都係熊仔都好有經驗啊！今次咧就係老貓少數啫，一時不慎啫。撞啊！ 你都系想取笑佢啫，你冇你 撞啊！我 话听神都冇其他目的噶啦。O K， 地位已经好叻噶咯，佢唔系最危险个位嚟噶嘛，佢系走去最安全个位去，点不知有个人扑出嚟喷嘅啫嘛，你见到嘅，即系佢唔系一个分 line 嚟冲噶嘛。咁啦，另外就系讲完，即系其实虽然话个法律里边有呢个 provision 啊，但系我又觉得。即系熊仔忍咗佢算噶啦，今次投诉又会嘅，叫阿翟少棠追究下啦，自己嘥钱去告又唔会噶啦，因为你如果真系告差人咧，咁就会搞坏关系噶嘛。咁佢以佢咁需要成日示威嘅人嚟讲咧，就唔想同差人个关系太差啊，所以今次都系忍咗佢算噶啦，忍咗佢算。当然我就希望佢告嘅，告咧就系你方便到其他人啊嘛。即系保护到其他示威者啊嘛， 咁你咩意思咧？咁你即系喺个节目入边，就算你想系叫拉兴佢过啊？ 咁你政客系咁噶啦，大佬喷得两嘢咪忍咗佢咯，咁咪点啫？因为你仲有下次啊嘛，机会太多啦嘛，系嘛？撞翻面嘅机会太多啊嘛，咁啊只有算数，咁啊算错算啦。咁投诉啊实要嘅系嘛？你唔投诉都唔得啦，咁公然咁样喷你系嘛？ 做乜啊？投诉啊？ 咁啊？其实仲有样嘢我又想讲下嘅，即系呢类咁嘅示威咧， 系 你有冇发觉好多时啲警察会非话禁锢啲人嘅咧？但系冇人去告佢哋嘅喎。 点、禁锢法咧？都好耐冇听过呢样嘢啦。 嗱，你要嗱，你上一次讲禁锢咪好似阿李成康啊、港大啊、 嗰次 李克勤嚟嗰次， 好耐啦， 即系都唔好耐，3年前啫。咁咧，嗰一次咧，嗰次我就初步覺得就冇構成到非法禁固嘅，因為非法禁固喺民事嚟講啊，民事嚟講有一個好簡單嘅即係原則嘅。如果係禁固，有個 total confinement 嘅要 total confinement 意思咧，如果我三邊封咗你咧，你後邊走得咧都唔係叫做禁固嘅，係要好似間房咁 lock 咗你喺裏邊，咁就構成禁固啦。 即係佢冇合法理由啦，你要走你唔俾你咁。但係呢差人就試過好多次呢，係運咗啲人喺個示威區度，咁我話我要去廁所，我要走喎，咁諸如此類啦，佢可以唔俾人走嘅。咁呢個有冇合法理由？呢個民事上呢，民事上就佢冇得唔俾你告佢㗎嘛。民事上其實可以告佢非法禁錮嘅。 係。 False imprisonment 佢唔係合法理由嘛。 嗯。 係咪？當然佢唯一嘅理由就係要維護咩秩序啦咁樣。喂，咁你封咗路，我過唔到去，我點去即係示威啫？係咪？即係我你唔呢、這個唔係理由嚟㗎嘛。 嗯， 即系你唔能够话你我放咗你，你又走嚟啊咁样，我系公众秩序嘅理由啊，咁呢个唔构成嘅，因为条路已经封咗啦嘛。所以因为呢啲已经十几年前啦，啲学生示威啫嘛，佢劈咗去示威区里边啊，有啲学生仲攞命咧，就系当时系佢唔系去示威嘅，不过行过咁湾仔嗰度咁，就俾人拱咗去示威区，俾真系拱，又唔肯放佢走咁，咁啊有啲咁嘅事发生过，咁但系冇人去告。 啊、 其实是可以告的，咁啊仲好啊，因为呢个唔系刑事啊，你普通民事啊嘛，民事告佢边系禁锢，要佢赔钱啊，道歉啊，赔一蚊都好啊，咁你就会挫折下佢嘅锐气啊嘛，你唔可以随便运咗人噶嘛。咁嗰次阿李成康咧就唔比较困难啦，因为佢系后面楼梯系走得嘅，系佢自己唔走啫，当然，即系如果佢要走啊，佢又唔会构成一个 total confinement。即係完全嘅圍住唔走得嘅情況。 嗯， 當然啦，佢可以話你一走我就拉你或者我打你咁啦，咁你都唔敢走噶啦，係咪咁講啊？咁都係噶，即係佢唔係要喺密室裏面，但係咧係要有個情況係唔准你走，你有權走啊，唔俾你走，咁先構成一個禁固噶嘛。啊，咁啊，但係示威個情況好多時咧，差人就會整咗示威區啦，然後擁咗啲人入去啲，尤其啲 target 人物啦。拱咗佢就唔俾人出嚟嘅，直到嗰个贵宾走啦，走咗啦咁样，先至放翻啲人出嚟。咁啊试过好多次啲咁嘅行为嘅。咁其实呢啲应该试下告差人，但系又嗱呢啲咪有意义嘅，即系司法行动啦，系嘛？成日司法复核冇用嘅，系咪？复核啲冇用嘅嘢又嘥钱，呢啲又有意思啊。 嗯， 民事检控即系民事起诉佢。要佢赔钱咁样，赔少少好啊，定经费赔几百蚊好啊。咁你差人就因此而即系俾个官闹啊，会系嘛？会构成你以后就唔可以咁做啊。 系。 anyway 呢次咁样喷完啊，希望有下文啦。我都希望佢可以吓，即系因为唔系佢嘅问题啊嘛。咁你其他人都系好惊噶嘛。咁睇到咁，你敢唔敢去示威啫？即系你睇条片就好恐怖咯，但系你嗰日你如果睇翻晒啲片咧，又唔系 喎。跟住我唔舒服，俾人喷中，其实都唔好恐怖啫。 吓、 啊，你冇讲到咁样样，恐怖啊！ 唔系咁，但系好多人 有手有脚，又唔会甩咗只手嘅。 喂，咁好多人唔敢去示威噶啦嘛？你俾我文弱书生咁挨啲咁嘢都惊噶嘛？系嘛、啊？即系个意欲系低咗啊嘛。 咁咪冇事咯。 冇事，咁就唔啱喎。咁我示威权嚟噶， 示威权又要惊，咁冇计噶。 系咪咁？比如我唔去拉铁马啦，我喺后边少少得唔得咧？咁样 咁啊唔得啦！嗱呢啲啊，呢啲唔系呢啲即系犬儒主义啊。 唔系我后边少都系一个先支持一个声援嚟噶嘛，但系都可能俾佢喷噶。你见咁样系咪？我要行去侧边度拱下啲铁栏啦，做下样啦，咁样咁都衰咗，你死唔死啊？目标太大啊嘛，冇计啦，鬼叫你。 佢个目的就系想你哋唔去试啫嘛，咁我做多呢个目效果啊 ，OK 啊， 系啊， 咪咯。 同埋你有冇发觉都改变咗啊？即警察嗰个战略啊，以前佢系唔告呢啲有名气嘅人噶嘛，啲议员啊嘛，系咪？或者佢唔喐你啊？但系而家咧就系、是。是首先喐呢啲人先 啊！ 近呢两年嘅，包括系黄毓民嗰次啦，七一啦，而家讲紧已经两年半前嘅事啦。 嗯， 啊，即系七月嚟讲系三年嘅事啊，三年前嘅事嚟已经都讲，即系落手扣添啦嗰次系嘛，两千人坐低嗰次啦，系咪？咁结果都系告佢啊嘛，告佢同陈伟业啫嘛。 好明显系有读兵法嘅吓，射人先射马，就擒贼先擒王啊嘛。咁 以前唔系噶嘛，以前调翻转喎。以前咧，佢哋告 啲普通嘅人咧，佢就等佢哋嗱，你啊冇老衬，唔好咁老衬啦吓，有名气嗰啲啊带队系嘛，佢又威，你哋做牺牲啊咁样。咁发觉呢招唔使得啊，因为 啊 系嘛，即系八廿后嗰啲唔理你噶嘛。咁唔使得之时咧，就调翻转头啦，就系因为你呢啲人咧就容易聚啲人啊。因为你啲明星啊嘛，啲人见到明星喺度就 high 啊嘛，情绪起啊嘛。咁明星唔喐咧，其他人喐咧，你拉其他人冇用啊。即系依然有新嘅人即系出现啊嘛。咁所以调翻转啦，希望个明星唔好出现。咁所以一见到个明星就拉先嘅，依家就啊，亦都一嘢喷咧就要追住佢喷，希望佢行远啲。 象征啊嘛， 直情喺三廿尺外喺度指挥就算啦，咁咧包唔喷你啦咁样啊，咁就成个示威就低晒噶啦嘛，系嘛？ 呢个象征嚟噶嘛？ 啊，冇啦，系嘛？咁威晒咯，威过黄杨大仙啦，系嘛？ 唉，咁啊，算啦，你都系你今集节目都系目的都系抽水噶啦。 佢都讲咗好多法律嘢啊，都讲实用知识嚟噶呢啲。 我知得。唉，冇计啦，咁啊，节目时间到啦，咁啊，下个礼拜系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去探讨下其他法律问题咯。 好 ，OK， 好啊，好，拜拜。 拜拜。